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八章，阿布斯·邓布利多的生平和谎言，第五十七集。 太阳正在升起，纯净无色、广袤无垠的天空高悬在头上，对哈利的痛苦无动于衷。他在帐篷口坐下来，深深吸了一口清澈的空气。能活着观看太阳在亮晶晶的积雪的山坡上升起，这本身应该就是世上最大的财富了吧。然而他却无心欣赏，他的感官被失去魔杖的灾难击伤了。他眺望着白雪皑皑的山谷，远处教堂的钟声穿透了金光闪烁的寂静。不知不觉的，他的手指掐进了手臂里，像在抵御剧烈的疼痛。他曾无数次流血，曾有一次失去了右胳膊中所有的骨头。这次旅行已经给他胸口和前臂留下了伤疤，再加上手背和额头上原有的伤疤。可是直到这一刻之前，他从没感到自己曾被致命的削弱，变得赤裸裸的易受伤害，仿佛他的魔法能力被剥夺到所剩无几了。他知道如果流露这样的想法，赫敏会怎么说，魔杖再好也好不过巫师。但他错了，他的情况不同，他没有感受过那魔杖像指南针般的旋转，向他的敌人发射金色火焰。他失去了孪生杖心的保护，现在他不在了，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依赖他。哈利把那两截魔杖从口袋里掏出来，没有再看一眼，就塞进了脖子上海格送的皮带。皮带里已经装满了残破无用的东西，装不下别的了。哈利的手隔着驴皮触到了旧飞贼，有一刻差点忍不住把它掏出来扔掉。无法破解，帮不上忙，没有用处，像邓布利多留下的其他东西一样。对邓布利多的愤怒像岩浆一样喷发出来，灼烫着哈利的内心，湮灭了所有其他感情。他们纯粹是出于绝望，才说服自己相信了哥德里克山谷藏有答案，相信这都是邓布利多安排的秘密行动路线，示意他们去那里。然而没有地图，没有计划，邓布利多让他们在黑暗中摸索，独自对付未知的、想象不到的恐怖，孤立无援。什么都不解释，什么都没直接提供，他们没有宝剑，现在哈利又失去了魔杖，他还丢掉了那个小偷的照片。现在伏地魔一定很容易搞清他是谁了，伏地魔拥有了所有的信息。 哈利， 赫敏好像害怕哈利用他的魔杖给他施咒似的，他脸上挂着泪痕，在哈利身边蹲下，手里哆哆嗦嗦地端着两杯茶，胳膊下还夹着个大东西。 谢谢， 哈利说，接过了一只杯子。 跟你说说话可以吗？ 可以， 他说，因为不想伤害他的感情。 哈利，你想知道照片中那个人是谁吗？我有这本书。 他怯怯地把书推到哈利的膝上，一本崭新的阿布斯·邓布利多的生平和谎言。 在哪儿？怎么？ 在巴西达的起居室里，就搁在那儿，顶上露出来这张纸条。 赫敏读出了那几行绿得刺眼的尖体字。 亲爱的巴蒂，多谢您的帮助，奉上一本新书，希望您喜欢。您说出了一切，尽管您现在已经不记得了，丽塔。我想着大概是真的巴西达还活着时收到的，但也许他已经不能阅读了。 是啊，也许吧。 哈利低头看着邓布利多的脸，感到一阵残忍的快意。邓布利多一直认为不值得告诉他的一切，现在他可以知道了，无论邓布利多想不想让他知道。 你还很生我的气是不是？ 赫敏问。哈利抬起头，见他眼里又淌出泪水，知道他的愤怒一定表现在脸上。 不， 他轻轻地说。 不，赫敏，我知道这是意外。你想让我们活着逃出来，你很了不起。要不是你在那儿帮我，我已经死了。 他努力回应赫敏含泪的微笑，然后把注意力转到书上。书籍坚硬，显然还没有打开过。他在书里寻找照片，几乎一下子就翻到了要找的那张。少年邓布利多和他那英俊的同伴，因为某个久已遗忘的笑话而开怀大笑。哈利的目光落到照片说明上。 阿布斯·邓布利多在其母去世后不久与朋友盖勒特·格林德沃在一起。 哈利瞪着那个名字愣了许久。格林德沃，邓布利多的朋友格林德沃。他瞥向身边的赫敏，他还在看着那个名字，仿佛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慢慢的，他抬起头望着哈利。 格林德沃。 哈利顾不上看其他照片，只在前后书页中寻找那个致命的名字。他很快便找到了，贪婪地读起来，但一头雾水，必须再往前读才能弄懂。最后他发现自己翻到了一章的开头，标题是更伟大的利益。他和赫敏一起读了起来。 临近18岁生日时，邓布利多带着耀眼的光环离开了霍格沃茨。男生学生会主席、级长巴纳布斯·芬克利优异施咒手发奖，威森加摩不列颠青少年代表，开罗国际炼金术大会开拓性贡献金奖。接下来邓布利多打算与狗狗埃菲亚斯多吉，他在学校结识的那个智商不高但忠心耿耿的老朋友一起周游欧洲。两个年轻人住在伦敦的破釜酒吧，准备第二天一早动身去希腊。一只猫头鹰带来了邓布利多母亲的死讯。至于此后发生的事情，狗狗多吉已向公众提供了他的煽情描述，但他拒绝接受本书采访。其中把坎德拉之死说成一个悲剧性的打击，把邓布利多决定放弃旅行说成高尚的自我牺牲。当然，邓布利多立刻回到了哥德里克山谷，据说是为了照顾弟弟妹妹。但他到底给了他们多少照顾呢？ 真够呛，那个阿布福斯。 艾尼斯米克说，他家当时住在哥德里克山谷边缘， 像个野孩子。当然父母都不在了，本来是怪可怜见的，可他总往我头上扔羊屎。我没觉得阿布斯关心过他，反正从没见过他们在一块儿。 那么如果不是在安慰他那顽劣的弟弟，阿布斯在干什么呢？答案似乎是在确保继续囚禁他的妹妹。因为在第一任看守死后，阿丽安娜·邓布利多可怜的处境并没有改变，他的存在仍然只有几个外人知道。他们像狗狗多吉一样能够相信他身体不好的说法。另一个这样容易满足的朋友是巴西达·巴沙特，著名魔法史专家，在哥德里克山谷住了许多年。当然他第一次来对这家人表示欢迎时曾被坎德拉拒之门外，但几年之后这位作家派猫头鹰给在霍格沃茨的阿布斯送了封信，表示很欣赏他在今日变形术上发表的那篇关于跨物种变形的论文。这初次的接触发展成与邓布利多全家的交情。坎德拉去世之前，巴西达是哥德里克山谷唯一能与邓布利多的母亲说上话的人。不幸的是，巴西达早年显示出的智慧光辉如今已经暗淡。 火还点着，锅已空了， 伊凡·迪隆斯比对我这样说。或者用艾尼斯米克的稍稍平实一些的话说， 他的脑子像松鼠屎一样松。 不过利用多种可靠的经过考验的采访技巧，我还是挖到了足够的事实金块， 串起了这个不光彩的故事。像整个巫师界一样，巴西达把坎德拉早逝的原因归结为咒语走火，这是阿布斯和阿布福斯多年来一口咬定的版本。巴西达还重复着那家人关于阿丽安娜的说法，称她体弱多病。但在有一点上，巴西达完全对得起我辛辛苦苦搞来的吐真剂，因为他知道，也只有他知道阿布斯·邓布利多一生中最不为人知晓的秘密，现在首次披露。他使崇拜者们对他们所相信的邓布利多的一切都产生了疑问，包括他对黑魔法所谓的憎恶，他反对压迫麻瓜的立场，甚至包括他对家人的关爱。就在邓布利多作为孤儿和一家之主回到哥德里克山谷的那个夏天，巴西达·巴沙特同意在家里接待他的侄孙盖勒特·格林德沃。格林德沃的名字自然是十分显赫的，在古今最危险的黑巫师名录上，他若未能名列榜首，只是因为晚一辈的神秘人后来居上，夺取了王冠。但是由于格林德沃从未将他的恐怖活动延伸到英国，他崛起的详情在此地并不广为人知。格林德沃就读于德姆斯特朗，一所当时就不幸以宽容黑魔法而闻名的学校。他像邓布利多一样表现出早熟的才华。盖勒特·格林德沃没有把他的才能引向获奖，而是投入了其他追求。格林德沃16岁时，就连德姆斯特朗也感到无法再对他的邪门试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被学校开除了。